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啦，嗱，头先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呢个龙虾家庭啊，即系阿梁振英究竟几时系爸爸，几时系龙虾先生，几时系689， 几时系行政长官，几时系我， 啊，几时系我， 我系边个咧？ 我是谁？ 咁就睇事件嘅，我觉得，如果嗰件事落尾重咧，就 系 行政长官啦。如果件事咧系要 play victim 咧，就我啦，或者系仲恩爸爸啦。咁所以咧，佢当日据说咧，同个前即系前线嘅机管局嘅人讲电话。嗰時咧，佢都係話我係佢爸爸，咁所以就用咗呢頂帽嘅。咁佢話冇用過行政長官嗰頂帽，但係我覺得就好奇怪啦。其實即係等於有一日佢行出街都好啦，無論佢 claim 自己係龍蝦老公、仲恩爸爸、齊恩老豆乜都好啦，其實佢係人都知道佢係邊個嚟噶嘛。所以佢戴邊頂帽係呃自己嘅啫。我覺得其實實際上係改變唔到施壓呢一樣嘢嘅喎。 原因就是因为你由头到尾大家都知道你就是香港行政长官， 等于邵逸夫先生未过身樣在 TVB 走来走去，然后跟住就跟人说，我是六婶的老公，现在的节目就做得不太好，大家可不可以改进一下。你估听那个人会不会是因为当你是六婶的老公而去听呢？他一望你的样子，听你把声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 TVB 的大老闆了，是不是都是習近平一样的，中南海走来走去见到个扫地的，然后走过去，我呢其实呢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他不提自己党总书记这个身份， 我拜托你扫干净， 我不可以拜托你扫干净啊，不要将树叶扫在凳底啊，你估那个人不即刻赖了，是不是他使不使去在人动在人家面前，然后告诉人家听，我是中共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会主席习近平是不会的嘛。当日也是人都知道了，现在报告看到那个是梁齐恩、梁仲恩，是梁振英的仔、梁振英的女， 是 人都知道的，现在在报告里面是。然后你拿个电话叫人听他的女儿，其实都相当衰格，我觉得将个电话怼给那个人听，这个动作本身你问我不是施压是什么？ 是嗱，同埋仲有咧，即係如果你喺呢件事上邊咧，點解我哋話成個家庭咧都不知所謂？ 點解突然間有咁小綿羊啊？ 同埋你知道好簡單嘅，我唔理你小綿羊、肥綿羊， 唔係俾人滋擾又變咗小綿羊， 我唔理你 ，OK？ 你只要問一樣嘢嘅啫。你同你阿媽兩個嘢就互相喺度推嚟推去，喺呢件事上面當中，即係呢個周旋咗50分鐘 ，OK？ 你就話咩？我趕住飛機去考試。咩？我趕住上飛機，因為我要考試。喂，完全我唔知道你講緊咩嘢。喂，而家你做咩啫？而家你行我隔離街口咩？你而家要上飛機要去考試，你話俾我聽，同你行出出邊，喂，頂曬籠半個鐘頭來回，一定攞翻㗎啦。已經講完啦。然之後你用嗰個藉口都低能嘅人嘅咩？我趕住上飛機去考試啫。 係唔會 delay 嘅班機係。 同埋唔係啊，就算 whatever reason 啊。咁你趕住上飛機去考試，同你咁你既然係咁，你既然係咁乜乜重要啦，咁你咪唔好即係個考試咁重要，咪鬼拎個袋咯，又好鬼得佢啦。 因為呢件事係唔會俾佢上機嘅，呢件事係唔會發生。 即係你睇到成單嘢咧，直情係一個災難式， 不斷去搬龍門。 好啦，都算啦，大家都覺得啦，哎呀，真係真係嘥氣，唔好再講啦。OK， 佢仲要咧係離譜到咧，依個咁樣嘅梁振英，佢之後佢就出嚟譴責話，2500人咧去依個機場嗰度靜坐咧，係影響香港嘅聲譽。喂，講下前因後果，本末倒置喎，你好似成單嘢係因為你龍蝦家庭搞完出嚟，然之後大家非常之不滿，你嗰個 去機場示威， 你嗰個解釋。完全大家接受不到，因為而家係講緊嗰個空管嘅問題， 同埋特權嘅問題， 係一個特權嘅問題，同埋依個航空嗰個保安嘅問題， 特權可唔可以凌駕保安問題？ 係啦，喂，你自己做完之後，首先就喺度講大話，就話啊，其實啊，佢因為佢趕住，所以咧佢就唔出去攞。如果係咁趕住，咁咪唔好攞咯。 點可以拗50分鐘 ？Exactly， 喂，你喺出邊掠50分鐘。 乜嘢行多转啊都行完啦。我当你啊即係李嘉基而家拍咗喺第70号集啊。你坐嗰啲咩70蚊嗰啲咁样嘅 shuttle bus 啊。 都唔使我覺 得。兜几转都兜返嚟。 我觉得唔使坐喺嗰个自己手推行李车自己攞脚硬呀硬呀都硬到。真係嘅。 真的 嗰啲大陸細路最中意做嘅嘢 啦，係啦 ，OK， 即係擒咗架車度， 自己喺度踩硬啦，係啊， 係咪都已經可以快快手 好多？或者當嗰行李車滑板咁踩都得。 冇錯，你喂，但係其實你唔係咯，你係翹埋雙手叫人哋送到去你門口咯，甚至人哋係話喂，我哋下一班機送過嚟俾你啦，都唔得，即係你可以係惡到咁。 同埋佢係第三次講大話，就係咩咧？佢話龍蝦唔係想意圖闖入北面禁區。 但係其實有曬片，有曬， 我唔信國泰係要屈你，真係。 同埋而家仲有喎，如果你話俾我聽，我冇啊，佢冇闖啊，咁你就話俾我聽，我就企喺邊一度。 嗱，佢而家賴係咩？賴英文啊！ 啊！ 話英文嘅用字用語令到人哋誤會啊！ 唔係，我只係問你，喂 ，run 係咩咧？ 佢就係話，因為個報告人哋用英文，其實佢唔係，佢只不過而家就賴咩咧？前線嗰啲人誤會，前線誤會佢，以為佢咁樣高速由南邊疾衝去北面登基大堂咧，係佢係想去接個女喎，佢話。但最好笑就是個女兒從來沒有在個報告裏面說她會走回出來，如果她肯走回出來就不會 有事了， 所以所有事都是反駁的，我覺得這些就等於我們即係細細個講大話咧，阿媽問你有冇偷糖食，梗係冇啦。咁可能個嘴角仲有啲糖喺度。咁跟住開始講啦。我啱啱去咗做功課，我冇入過廚房。咁然後咧就呢個可能係咧為咗講呢個大話，就開始又再 create 一個另外一個大話出嚟啦。就係話咧，點解我要做功課咧？就因為我琴日咧翻學嗰陣時咧，就老師咧就要交代咗我要做十樣功課，我已經做到好辛苦啦。跟住佢忘記咗琴日其實係重陽節公眾假期。根本就不需要翻學嘅，但佢為咗去包裝佢冇入過廚房呢個方話咧，就不斷去講講講講到有個 moment 佢都唔知道個 picture， 所謂講大話嘅人都唔知道個 full picture 嘅睇唔到，佢就睇到嗰一塊砌圖啫。呢個擺落去掂啦，通啦，但佢睇唔到原來砌出嚟嗰塊砌圖咧，其實係完全睇唔到， 即係完全咧，佢係製造一場災難嘅。其實成單嘢呢個真係一個超級大嘅公關災難。其實我哋上一集咧喺呢個關公咧，我已經講咗噶啦。如果喂死死地氣跪低，對唔住，係我唔啱 ，OK， 係我女唔啱，即係因為佢一時咧始終都即係自己一個人出門，所以咧。 你講心急， 佢 一時心急， 佢講即係 住考試， 女 講完㗎啦， 即係唔識得應對，唔識得處理。 咁個媽媽就亦都戥佢心急。 係啦，咁媽媽咧就以為咧，可唔可以大家幫下手啦，幫我俾翻佢啦啲咁樣。嗱呢一樣嘢，你就算中唔中意都好，係啊，我都唔同意㗎啦。但係咧，你都仲可以咧喺度出嚟扮老豆。OK， 扮即係扮爸爸， 即係你 play victim 呢下咧，做到盡啦。 冇錯冇錯， 你唔可以中間本來好強勢，好串嘴，然後喺嗰個 moment 就變咗 victim 噶嘛。 唔係突然之間又變咗咧，大家體諒啦，我係父母啦，你咁， 同埋 完全咧，即係完全唔連戲嘅做嘢出嚟。 最重要，你 play victim， 譬如我石堅咁啦。你睇黃飛鴻電影睇到嘅，佢最後尾一定咧，我知錯啦，黃師傅，我唔應該咁樣。 早知得今日何必當初 去欺壓嗰啲良民百姓嘅，我唔應該強搶民女嘅。 我今日即係落得如斯下場， 係啦。 其實咧都係我自己一手造成嘅。 黃師傅可唔可以俾個機會嗱？佢去到呢個地步咧，咁啊 OK 嘅。係，但係問題咧，六八九就係咁樣啊。然後跟住咧就俾人見到啊，仲要喺個後袋掹把飛鏢出嚟。就是咩呢就仲要準備掟人。佢呢頭 play victim, 嗰頭就話嘩你班友喺機場示威咁樣唱衰香港。即係佢忍唔住啊。其實石堅最終點解會俾黃師傅打死呢個原因就係佢想一路 play victim 嗰時候一路攞把刀仔吉啊黃飛鴻。 同埋仲有另外一樣嘢呢係即係你覺得好得人驚係咩呢好深啊即係你都演習一下你個成台戲先啦。呢個咪就係好虛偽啦。佢表面上就係、是、嘩係啊我係即係爸爸啊什麼我即係接轉個電話我就聽到我女咁講啦咁啊 ,ok。但係實質呢又把口又控制唔住呢 又要串嘴囉。 依秒都未講完就去鬧一周刊。跟住依秒又未講完一周刊下一秒又去鬧你哋2500人喺嗰個機場。 港獨嘅同一時間， 哇！即係你會覺得咧，究竟呢個人咧係咪真係有病㗎？好， 我覺得係真係，我覺得 我當初睇呢個大時代咧，我覺得韋家輝創作丁蟹呢個角色咧係虛構，直至到梁振英四年前喺立法會講，我冇講過我冇僭建，我記得我冇講過冇僭建呢句説話咧，我就知道其實丁蟹係真有其人。 係 係。咁而我初初以為淨係得丁蟹，丁蟹嗰四個仔都係假嘅虛構，咩丁孝蟹啊、丁益蟹啊咁樣。經過機場事件之後咧，我覺得丁蟹啲細路都係堅嘅。 係。 其實係。完全刻畫咗佢家庭出嚟嘅，只不過咧就係丁孝蟹咧就係龍蝦，丁益蟹咧就係佢嗰幾個細路，其實都係四個加埋，只不過那個有少少同個劇本有少少分別啫。但係咧係一模一樣嘅，其實係所有人都想我死，所有人都想我哋屋企死，啲人唱衰我咧就走去機場嗰度唱衰我咧就抹黑喺國際傳媒抹黑我。係你哋呢班人居心可測， 所以阿 一周刊又想我死， 咪所以齊恩咪話我依咩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係啊，你咪真係睇得到咧。喂，成單嘢，就算你話嗰兩個老嘅食塞米，你嗰個後生嘅都唔係懵嘅，係咪啊？點會見得成單嘢？你仲要出嚟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喂，係你哋成個家庭搞到單嘢咁混亂。 我覺得佢方死個老豆唔死， 真係方死，真係 OK。我覺得咧，送多你一程 嘅。同埋我覺得亦都更加強化呢個丁蟹家庭嘅一個形象係咩呢？其實我覺得龍蝦咧係個 cover up 嚟嘅，其實佢內裏邊係隻蟹嚟嘅，因為佢由北南面走去北邊嘅速度好高嘅，其實係一隻蟹打橫行咁樣行過去嘅，其實橫行機場。然後你諗到個 picture 係咩咧？後面一班地勤追住佢， 當然啦。 然後就佢就喺度橫行呢個機場。你諗下你咁樣嘅來勢，你話俾我聽。你去那裡接個女兒而不是準備闖入去這個禁區。 喂，同埋仲有喎，如果你睇返而家國泰入面嘅內部文件呢，佢哋話 before 佢上機之前，當然呢，你話航空公司有乜嘢可能會唔知道佢哋嘅乘客，喂，真係普通一個人，喂，就真係佢哋我就知道你係即係普通乘客唔會理咩，當然唔係啦，喂，你都知道啦，所有 VIP list 即係佢哋有個 VIP list 嘅， 佢訂機票嗰個 moment 嗰個 冇錯，話俾你聽呢，其實呢佢哋會做一樣嘢嘅，如果你稍微搭飛機嘅時候，你留心一下，通常咧就著住一件即係 senior 制服。嗱，咩叫 senior 制服？我用國泰為例 ，OK， 著嗰套深色套裝， 反金色靚嗰、那個， 係啦，即係因為我唔係講緊著紅色套裝嗰、那個，我係講緊可能著深藍色套裝、黑色套裝嗰、那個，無論係男或者女 ，OK， 嗰一個咧，其實咧佢就係嗰個叫做即係佢哋嗰個 倉務長， 倉務長啦 ，OK， 咁個倉務長咧係會處理做一樣咩咧？如果你係一個稍微留心少少嘅搭客咧，你就會睇下咧，佢哋喺開機之前或者咧喺通常都開機之前嘅 ，OK， 嗰一陣咧開機之前啦，嗰一陣咧佢哋咧會去一啲乘客嘅旁邊，咁啊細細聲同佢哋係傾偈， 打招呼、啊、 打招呼 ，OK， 咁佢其實佢喺度做咩咧？佢就會介紹啊，其實咧我係 Karen Kwong， 我咧就係今次依、這個飛三藩市航機嘅倉務長，如果你有咩問題咧，隨時同我聯絡 ，OK， 有咩需要咧，你都可以揾我嗰啲咁。咁然之後佢仲要一定係有一啲特別嘅嘢 offer 啊，要唔要水啊，要唔要煎啊？而家我講緊你坐經濟客位啫喎 ，OK？ 咁你就會話啦，喂，咁點解會有啲咁嘅身份呢？嗱，你唔好以為坐經濟客位嘅人，佢哋就真係 永切證， 真係切證先得㗎。好多時佢哋咧就係一啲經常飛嘅長途客，即係所謂佢哋嘅金卡會員或者係白金卡會員，咁佢哋咧就會特別咧有一個 list。呢、这個 list 嗰啲人咧就拎住咧就喺度 VIP list 就喺度咧逐個埋去咧同你打招呼咁啊行埋嚟就啊劉生你好啊我係乜乜乜啊啲咁樣，咁你就會諗啦，喂你唔好以為嗰個倉務長或者嗰班航機裏邊嗰啲人真係以為喂佢點識我喎、啊？我係陳小明，個個都係陳小明啦，才不是。 佢一編嗰班機嘅乘客名單出嚟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 我話俾你聽，其實喺你排位嘅過程裏邊，你知唔知道其實你就算喺網上邊自己去訂個位，某某人嗰啲位旁邊已經唔會。俾你一周刊記者坐埋去好唔好啊？喂，阿李生個位旁邊，俾你哋班人喺度影相好唔好啊？我流口水瞓緊覺，擘開個口嗰陣時吹緊波，俾你影相好唔好啊？ 冇坐過劉德華隔離啊？ 咪就係咯，好簡單嘅，即係大家千祈唔好係諗住，哇！航空公司啲人真係唔知道，去到先知道。其實由你 book 機票嗰一刻啊，佢哋已經所有依啲名單已經係出曬，知道啊邊個喺依班機嗰度。咁你自己睇到到而家佢哋成家人咧，仲要係講佢自己咧，唉、哎，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咁啱得咁巧遇著呢件真係唔好彩啦，講到自己好唔好彩。 其實佢講到最後就我頭先講嘅方言，忘記咗個原本嘅 picture， 就係地勤國泰嘅員工， 他哋冇必要針對你呢個梁仲恩，亦都冇必要針對你龍蝦。調翻轉佢 entertain 你哋都來不切添啦。 嗯， 即係你呢個 VIP 家庭。 如果你記得，喂，佢冇幾耐之前啊，就喺度講緊呢個諸葛亮 嘅 嚇，呢個咁嘅爛嘅，大家唔識事。 諸葛亮就係佢哋嘅 VCEO 啦。係 啦，今日呢個國泰嘅總裁咧就叫諸葛亮。 佢啱啱先去完國泰嗰個咁樣嘅啊之後啊，發生呢件事之後啊。 諸葛亮， 諸葛亮，咁國泰喺今次提交嘅報告裏面，我咁肯定係唔敢冇任何嘅動機係去寫一啲， 亦都唔夠膽啊！ 點可能喺呢個 moment 仲講大話去屈呢個龍蝦咧？ 冇錯， 所以你話龍蝦由南去北部走呢樣件事，肯定係事實。 同埋， 而梁振英否認呢個係講大話。 同埋佢話叫我梁特首呢啲，你嗱你只要用一個好普通嘅常識嘅啫，你只要用即係真係好普通常識。如果呢個人冇咁樣講過。你會不會真的作出嚟咧？你作出嚟，你自己都會諗會有後果嘅喎。喂，我真係屈嗰個人喎，而你點知依個人會用一個乜嘢嘅即係復仇？喂，到時真係復仇者聯盟翻嚟對付你，因為你咁樣去整單咁樣嘅傳媒新聞出嚟搞搞陣咧，我唔覺得一個普通人喺咁短嘅嗰個時間裏邊，佢有乜嘢動機要去咁樣整蠱你？ 但係佢唔明白我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因為梁振英已經係一個完全冇公信力嘅人。 嗯。 呢、這個亦都係所有佢身邊啲軍師咧，係唔願意面對呢樣嘢嘅。 嗯， 就係話一個完全冇公信力嘅人，當佢處理公關危機嗰陣時咧， 嗯， 其實佢係冇選擇嘅。 嗯， 佢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是、叫做咩咧？攞出你嘅誠意， 嗯， 最真實嘅一面。 嗯， 你做任何呢啲咁樣嘅嘢咧，因為而家細路仔都知道梁振英大話精，連幼稚園學生都已經識得唸口簧噶啦嘛。即係你問佢今日太陽係咪由東邊升起，佢都會講大話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即係任何嘅公關嘅顧問咧，其實可以炒曬佢嘅。其實梁振英可以自己做自己公關顧問，就係咩咧？就係你只要放棄你過去所有嘅一啲 compulsive lying 嘅習慣，即係強迫性講大話嘅習慣，然後咧將事實講出嚟，係做錯心急認，其實係冇事嘅。我覺得啲人會罵你兩句，你再傳媒再燒佢，或者走去史丹福揾佢個女咧。調翻轉啲人就會覺得，誒、哎、你咁樣搞佢做乜嘢啊？咁啊，因為佢已經認咗錯啦嘛。而家個問題就係佢死不認錯啊嘛。而去到個地步，個報告出嚟啦，已經證明你老婆暴走啦，準備去北面呢個離境大堂嗰度入去啦，要攞翻個嘢俾個女啦，你都唔認啊嘛。 嗯。 咁結果後果係咩咧？就係、是、繼續燒。 所以嗱，如果你睇到我哋想講今集虛偽喺邊度咧，明報如是。件事已經出咗啦， 你已經係錯咗啦。 你已經係留三更半夜真係炒人哋，然之後炒完啦 ，OK， 仲要出嚟咧喺度大大聲咩咩咩啊呢咁樣，然之後人哋要去批評你去開天窗。如果你明報稍為有少少，仲有少少自己個良心，或者你覺得自己仲有啲所謂文人嘅風骨，你都係。是我是不啱，但是 有得他們 我迫於無奈，其實我都是收 order， 根本其實跟錢無關，我就怎麼樣呢，我就死死地氣，就一句聲都不出就吃了他。事實上你都是預咗的了，當人你禁制的時候，你咁鬼鼠夜晚黑做禁制的時候，其實你都預咗第二日就會鋪天蓋地的了。 所以我就話其實同佢加通版咪又喺度倒米咯。 所以我就話其實你睇到成班人呢嗰種低智小學雞細路做嘢，即係嗰種呢完全唔經大腦嘅，仲要呢同人出嚟打 ,ok, 仲要不但止打都不但止啦，仲要樣衰到自己去抽人啲稿，自己去加段嘢。其實同梁振英你看到完全两个都应该结婚 了。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自从梁振英上场之后是令到香港出现了这种风气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相近呢？ 没错。 就是说你砌我得，我砌你不得。 是。 什么啊？为什么不得？ 还有还有他们的心态很简单，版面在我这 里。是啊、okay? 我是老闆。 炮台在我这里。喂嘅保女喺我度， 中天長 我中我中喂，同埋仲有啊，喂，仲要係另外嗰個咁 嘅肥佬仔 ，I'm your boss，OK，、okay? 仲佢仲要咧就係話我哋已經好大方，另外嗰條肥佬仔你講咩鬼嘢 ？OK， 話我哋我係三十年嚟都冇管呢、這個編輯部，唔係我管啊，阿叔。三十年嚟唔係你管，係因為你冇得管， 根本就唔關佢事， 唔關你事， 根本就唔係佢管。 然之後佢就仲要喺度 講 就 拆佬嚟啫嘛， 大家唔好追住我 ，OK？ 如果你話俾我聽。唔关你事，你咪堂堂正正唔好喺度咁一路行一路喺度咁样，人哋驳住个咪，你咪同佢讲，你话我即系再重申，其实咧我就只系负责呢个部门，呢件事公司亦都听到，大家嘅声音都知道， 多謝大家的意見，但係唔係我管轄嘅範疇，咪講完咯。你使乜嘢咧喺度大大聲？仲要喺度講就係話，我而家同大家講 ，OK， 從來我喺明報做咗三十年，喂，同呢件事有咩關係啫？你做咗三十年，做咗三百年，大家唔 care 嘅喎。第二就係你同人哋講嚟做咩啫？係你冇得管啫，唔係你係你唔係你唔管啦，唔好講到好似哇，而家係我唔管啦，你哋唔好喺度搞錯。 呢個絕對同梁振英有關嘅，喺佢當選咗之後，佢呢種作風咧係一路向外蔓延嘅，我覺得係。而呢種作風背後咧，我覺得甚至係咩咧？就係佢鼓勵其他人咧，對於呢啲。因為他覺得世界充滿陰謀論嘅，譬如今次機場事件就是公民啊同泛民搞他嘅，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是跟大陸解話都是咁嘅，所以咧明報我估計咧張曉卿都跟大陸解話都是咁嘅，咁所以咧就佢哋亦都會鼓勵佢哋，你有道理咪出嚟反駁咯。咁所以就變咗歪理橫行啦，開始。 所以你睇到成個社會都是歪理橫行。 即係我哋以往做去話俾人聽點樣去處理啲公共事務咧，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則咩咧？你要記住，你嗰啲係 PR talk， 你唔好呃埋自己。你係講俾人聽嗰陣時候，係控制住個 situation。 同埋仲有， 千祈唔好自己信埋。 你想件事即係靜落嚟，再唔好再增加，大家加把口，再增加聲音，再加油添醬。你唔好再喺上面講任何嘢。係好多時有好多嘢，你會覺得啊、即係你唔啱喎，你咁話我辯我駁過你，同你駁貨你咁樣。但係其實。就算我當你講贏了又如何呢 ？OK， 當你而家可以在口頭上攞咗即係一時嘅 情一時之快， 係啦，咁又點咧？好啦，而家我係鬧你啦，我係話你啦，咁點啊？而家我話你，你都冇腦嘅，你乜乜乜？喂，呢啲説話邊個都識講，但係個問題你自己會諗下喺呢件事上邊點解你要出嚟解話先？即係你最重要就係問下我點解要出嚟解話先？就正正係因為有件事發生咗，你而家係覺得喂我要出嚟交代，我希望大家了解，然之後件事就平息啊嘛。依個係你嘅初衷啊嘛。 就係你嘅 purpose 啊， 係啦，依個係你嘅初衷啊嘛。咁點會你喺依件事上邊，你仲繼續哇放死佢燒唔著咁樣 ？OK， 一陣間就加炭精， 一 陣間就倒火水。 其實同一種叫做好 arrogant 啊，即係目中無人嘅性格有關嘅。如果你不是一個目中無人的人，好像你咁講，我出嚟開呢個記者會，我清楚我的 purpose 是要撲熄呢單火嘅，係要認低威的方法係，咁咧我的姿態盡量放低一定的。 嗯， 即係等於張蔭權最後尾出嚟講啊，佢接受款待等等，你仲走去訓人？你啲傳媒夾埋嚟整我乜乜乜咁樣，佢唔會咁噶嘛。咁所以我就話係目中無人啊，個地步係咩咧？我 I don't care。我根本你哋啲民意點睇我都唔 care。 你記唔記得嗱？當日唐英年事件嗱，再講一次，你如果你記得咧，郭書淺 啊，佢老婆 ，OK， 佢。我好記得嗰一幕嘅，就係佢咧喊曬上商台同我李慧玲 ，OK 喺度啦啦啦喊曬。嗱，當然有好多人仲係話喂唔好出嚟喺度惡語累 ，OK 你唔好喺度兩公婆佢喺度扯貓尾 ，OK 全收貨嘅，我哋完全都明白。但係調翻轉，你話有冇人因為佢咁樣喊完咧？佢就係話，佢話其實我都只不過咧係即係想自己有個好啲嘅舒服啲嘅屋企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就去掘咗個窿。我都知道自己唔啱，其實件事係我做嘅。嗱，當然你話咩到最後啲人話即係blame my wife 啦，係全程都係。但係呢件事你睇到咧就死，即係呆掙咗啦，就冇啲人就覺得咧，佢都跪曬玻璃出咗嚟，你唔中意都係咁話啦。第二就係你知道諗一樣嘢，嗰個係自己屋企個窿嘅啫，你咪掘到夠咯，掘 有何對香港公眾利益有何損害？ 掘啊，掘到你間屋冧咗落嚟啊！我話知你啦，你咁樣 OK。咁好啦，你睇得到呢個家庭咧，佢用一個咩態度咧？佢唔係出嚟囂張，仲要喺度駁嘴啊！咩咩咩啊！呢咁樣啦，即係就算你記得咧，當日唐英年選舉嘅時候咧，喂佢90度鞠躬，係我唔啱，我而家對公眾道歉。嗱，係大家都覺得你唔可以扮嘢啦，你真係去滾女啊，唔知乜乜乜啦，咁啊好真係好難聽啦，都大家都記得噶啦。但係佢冇喺呢件事上邊再好似梁振英咁，其實嗰個係我紅顏知己，其實我同佢冇嘢噶，我只係同佢交心，我只係咧 傾心事嘅啫， 係啦， 咪好似克林頓咁咯。All sex 唔係 sex 咯，係咪死拗咯喺度，啄住嗰個字。梁振英就係嗰類人，我覺得。 唔係即係太過傻啊！你喺成件事上邊，唔係你要去講贏個大眾啊，而係你要將件事點樣喺盡快嘅時間裏邊咧撲熄個火，唔係再要喺上邊咧加油添醬。你點樣可以令到件事撲熄個火咧？認低位係我唔啱。 其實我覺得佢哋忽視咗一樣嘢，好多人都係處理呢啲公關災難咧，就係咩咧？ 其實你的姿態身段是緊要過你的內容。 嗱，好像很簡單，剛才你講到有些嚇飯局黨啦，就係、是、其實在恆基度收水的、OK？ 大家都知道啦，恆基公關，咁佢自己又是一個傳媒人，咁佢喺呢啲事上就係點咧？佢咪匿埋咯。嗱，例如佢會係點咧？喺佢自己嘅節目裏邊能夠匿、能夠請假嘅、就固然就閃咗佢啦。OK， 佢係即係喺嗰個時段度唔出現啦，唔知去咗邊咧，失驚無神被旅行啦。OK， 自己去咗旅行。第一，第二，佢會做一樣咩咧？佢會去揾佢自己隔離左右平時收開佢食開佢嘅即係嘅食客啊，食開佢茶禮嗰啲食客咧，就係、是、會去幫手，唔該幫手撲下火。OK， 即係噏東噏西去將件事。其实将嗰个版面就讲少句对当帮忙，我唔系叫你帮我写，我叫你唔好再喺呢啲地方度。 唔好加盐加醋啦， 唔好加把声啦。OK， 佢就算你话你出嚟加把声，系啊，而家我出嚟闹刁民啦。OK， 你系唔啱啊，你霸人哋推土机什么什么。OK， 佢都唔会。啊，呢一个咧就系叫做正常嘅，即系公关会做嘅嘢。但系而家你睇得到。香港變成一個咩樣咧？方死唔燒唔著， 即係佢唔第一，佢做咗壞事或者做咗衰嘢都好啦。 不單唔認， 佢而家仲係振振有詞啦。香港人之所以咁氣憤咧，到今日就係咧呢啲人嗰個虛偽咧，以往咧係可以包裝嘅。 嗯， 就係話嗱，我度到盡，度到絕一個新聞稿，咁然後我靠嗰班飯局黨，靠嗰班 PR 喺出邊吹，咁咧明報有陣地啊，邊個邊個大爆咪啫，邊個有陣地。講兩句，哎，都是父母關心細路仔啫，一時心急，跟住又喺嗰啲免費報紙又吹兩句，跟住喺電台又吹幾句，咁咪搞掂咯。嗱，以往係 work 嘅，因為以往就唔係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媒體。 係。 而家嘅情況，我就係話呢班人停留喺二十年前嘅咁嘅原因。而家就算你個新聞稿度到幾盡，我一睇阿林記與福佳，阿林記就喺度講啦，喂，國泰嘅報告就係咁啊，0016龍蝦就暴走去邊度邊度，咁如果係。好似梁振英嘅新聞稿所講嘅當晚啊，咁究竟係機管局講大話、國泰講大話定梁振英講大話咧？第二日報紙都未出當晚啊，所有網民已經質疑緊呢一點啊。如果你係明報嘅記者，就算你喐咗阿姜國元，佢又如何能夠幫到你呢？因為佢已經見到個輿論已經喺報紙出之前已經成咗形。 同埋仲有嗱，呢啲咪就係製造公關災難咯。你無厘頭走去抽阿陶喜嗰篇文，明明件事都已經呱呱地嘅，你冇人理嘅啦。OK， 好啦，你又走去抽，然之後就貼張花落去，貼張花嘅圖喺度。 而家變成日日開天窗都係新聞。 好啦。而家咧呢件事咧就沒完沒了咁樣燒落去，你咪睇得到呢啲人咧，真係完全咧唔知道有冇真係生個腦出嚟，甚至有冇帶翻工。 我覺得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所謂關公災難出現呢？我諗最根本嘅原因係佢哋做呢樣嘢已經唔係再介意再 please 嗰啲讀者或者公眾， 冇錯， 或者民望。你睇到梁振英嘅民望係-41，-41即係話係2012年六月以嚟最低嘅，係-41。我估佢到任期完嘅话咧，肯定去到-50以上，-50啊，即系有一半嘅人系反对佢做特首啊，比支持佢嘅人多50啊，多50%啊，-50。咁你谂下，对佢嚟讲，佢都唔，所以嗰种嘅 arrogant 咧，系因为佢已经去到豁出去啦。我都唔想 please 你班香港人。咁佢 please 边个咧？我觉得系 please 共产党。你睇到佢决定上庭盘问啊， 黄 毓 民 已经知道，系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啦，嗱，因為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點解要喺個法庭嗰度？嗱，呢個成件事裏邊傻嘅，你自己睇下，而家 coming up 咧就要選呢、這個即係立法會啦 ，OK？ 點解呢個人要拖你上庭？其實都好明顯嘅，哇，啱啦，即係直情係難得一遇嘅好機會咧，可以。攞分啊！當大家都咁憎你，視你為一個公敵嘅時候，哇！如果我可以磨拳擦掌去揼你，喂！冇出曬噶嘛，係咪？我就去揼你一鑊。你諗下，對無論點樣都好，對佢嚟講係唔係佢冇得輸嘅喎？ 梗係啦， 啱唔啱啊？ 嗱，所以但係好多人唔明點解佢咁傻啊？做啲咁嘅嘢上去俾阿鬱敏揼錯，我覺得佢唔係傻嘅，佢係 please 緊，包括加東版將阿余若薇改做愚蠢嘅愚，包括將陶喜改做陶吉嗰個人咧。其实他是 please 紧佢老细嘅， 系 please 紧姓金嗰个人 ，please 紧吕嘉明 ，please 紧张晓庆，佢根本就将份报纸嘅声誉完全不顾， 系 佢就系 please 咗个老细，佢就觉得哇，我几叻啊，我度咗个咁嘅名嚟串佢，系嘛，帮你出啖气，咪就系咁咯，即系人普通智商嘅人都谂得到嘅嘢，其实佢哋唔系谂唔到，而系只不过喺佢哋做一个决定嗰阵时候。 他所考慮的問題跟我們不同，我們考慮的就是真的那個民望，公眾對我的看法，包括對整份報紙的形象的看法，可不可以 damage control， 將江國源這件事控制到一個不要那麼災難性，可能對梁振英來說就會在想怎樣去不要在行李門裡面令到民望打擊那麼大，這就是一個正常人的想法。但是我覺得梁振英去到今天，他眼裡面只有一個人，就是習近平。 同埋呢個咁樣嘅即係處事嘅作風咧，你發現咧近排咧都已經唔再係單單喺林鄭英身上啦。頭先我哋所講啦，咁明報如是，地產公司如是，佢哋根本咧已經係去到就咩啊？我而家我係大聲， 我嘅嗰塊地係我，點解我唔得啊？ 咩事啊？而家呢咁樣，即係你已經睇到咧，以往咧，尤其是即係依啲咁樣嘅大財團咧，佢哋咧係唔會咁明目張膽嘅。即係當佢哋覺得咧就係、是有咩所謂啊？即係歪理講到最盡，鄧小平咁講， 講 黑貓白貓， 捉到老鼠 捉到唔係啊，將一個大話。不停咁樣講落去嘅時候，就變成係真話噶啦。咁你自己睇得到，佢哋而家成件事都係一樣。喂，當嗰件事由我不斷講、不斷講、不斷講嘅時候，你就真係變成刁民噶啦，你就真係變成去爆我啲嘢噶啦。 呢、這個就調翻轉，我覺得佢哋咁諗就絕對錯。 嗱，當然我哋從一個平常人、香港人嘅眼中，所以我咪話俾你聽，城寨人，城寨就好似啲香港人嘅電台。當大家個睇法都唔係咁嘅時候，但係佢哋堅持嘛，佢哋覺得唔係。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你話俾我聽，梁振英成件事，我都睇到話唔係喎，直情好似黐線咁。你有冇搞錯？但係佢仍然非常之堅持自己嗰個做法，成個家庭冇問題。喂，我老婆冇暴走，我個女只不過係一個細路女，所以佢俾人滋擾。我而家作為爸爸，我出聲，但係佢完全唔會諗下，喂，你咩身份啊？講呢啲説話㗎？ 唔係個原因，我覺得就係佢。你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是、一個正行政長官咁失常咧，就係因為佢身邊咧，第一可能唔聽人講，第二係咩咧？佢身邊所有嘅人都係柴仔， 係呢個當然唔使問啦， 都係一樣嘅， 係 稍有常識嘅人都會出嚟低姿態，等件事快啲過去，而能夠佢咁樣對開天窗嘅人咁樣挑機咧，就呢啲肯定係柴仔嚟嘅， 係 佢唔係為咗明報嘅利益，佢係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建議梁振英就係話係啦，泛民搞你嘅，周刊搞你嘅，職工盟搞你嘅，打佢。建議佢出嚟咁樣去打嗰啲人咧，其實佢係為咗自己嘅利益，佢唔係為咗梁振英嘅利益嘅。其實就正正就係咁樣，你睇到嘅其實港獨呢單嘢亦都係一樣。一個保安局長可以話犯咗咩法啊？你哋自己問自己法律顧問啦。 係 啫。我成日話佢最大更大危機係咩咧？我都講過，只要有任何一個港獨嘅支持者，我自己行入去報案。我而家行入警署。我揭發阿 Lens 是呢個港獨分子，成立呢個香港民族黨，你拉唔拉佢？係咩？好快會發生呢件事，跟住你拉佢上庭，去到終審法院，你可以控制到嗰啲法官係判佢有罪咩？根本現有嘅刑事法例係唔規管一啲所謂言論層面嘅嘢嘅。 冇錯冇錯，咩叫言論自由？香港一直以嚟咁寶貴， 係啦， 講嚟講去講嚟講去都係呢樣嘢，點會你而家失驚無神？你真係同人哋講話？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去問自己的法律顧問啦。嗱，呢其實真係完全咧，我不明白點解今天去到一個保安局長 係不要面的地步去到咁喎。其 實同埋，我覺得不要面都算啦。你係暴露自己嗰種咁嘅白痴愚蠢嘢咧。如果我驚我冇嘢講，其實不可以不講嘢嘅咩？ 我覺得而家香港恐怖的地方是咩咧？其實鍾天翔琴日搭直通車翻嚟咧，同明報記者嗰段説話可圈可點。其實佢話江國源係我嘅好幫手嚟嘅。這個唔係我嘅問題，解僱佢。其實係香港嘅問題。我想黎棟國都知道的，其實他這樣說他自己的底氣都不夠，所以他才這樣說，因為根本說不出違反哪條法例，到今天連袁國強如果說得出，梁振英一早說了，一早踏了他們啦，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人民日報不斷施壓嘛，好了，不斷施壓他們有回應了，回應什麼呢？就是說少少東西給上面聽，所以我就說所有公關災難之所以變成災難是什麼呢？不是他們沒有常識，不是他們傻，不是他們白癡，而是他們根本去選擇那個決定的時候呢，他想的對象是誰，他說給哪些人聽， 哪個做接收的， 哪個才是我要 please 的人，在這個問題裡面跟香港大部分的人有分歧，這個才是今天所有政府的公關災難不斷周而復始，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這樣不斷地發生。為什麼會想起這句話呢？就是今天走出家門口看到黃國興那張海報 他居然將呢句說話係當做係一個 slogan。 係，同埋仲要咧，佢認為一個 creativity， 佢即係佢仲可以咧大賣特賣咁掛喺條街嗰度咧。佢覺得呢句嘢咧，而家全香港人咧都變成咗係大家嘅一個 金句啊。 係啊，金句口頭禪啊！你諗下，我幾咁有創意，幾咁成功啊，可以即係令到呢句嘢咧無限咁喺度喺度碌啊！你諗下，即係 gosh， 你。算了講完真係嘥氣同呢啲人講嘢喎。 咁所以我覺得呢就一日有呢個政府喺度呢而開啟咗呢種咁嘅風氣呢一日呢呢啲關公災難呢係每個禮拜嚟以往諗返轉頭呢嗰、那個 frequencies 呢係好冇咁密嘅。 喂我都即係我自己。 即係一個月都唔發生 一次。我自己嘅感覺呢就係、是、以前呢即係有一單咁嘅嘢呢係令到大家呢茶餘飯後講過不停。都是講同一樣嘢，但係而家你覺得好， 梁錦松偷步買車， 係啊！你覺得而家咧真係好痛苦嘅係咩咧？以前可能咧一件事咧，大家講到咧即係天穿地爛六尋啊，都仲係講嗰樣嘢。但係你而家你睇到以往咁耐先發生一次，而家每個禮拜發生一次，而家去到每日發生一次，而家去到以鐘頭計，哇！上晝咁講，下晝又唔同，即係你係會覺得成個社會咧點解好疲累咧？喺呢個地方，我記得有一個聽眾話啊，其實咧有啲主持人咧即係需要休息一下啦，好攰啊！你咁其實真係，如果你今日你生活喺香港，你每一日都見到哇，睇即時新聞，上晝咁講，下晝又嚟，一個鐘頭之後又嚟第二個，你會諗咧，究竟發生乜嘢事啊？呢個地方， 所以我都話好笑嘅，其實即係阿陳志遠寫，頭先我講過啦，嗰七種虛偽啦，我睇完之後，好多網友嘅反應就話點指七種啊，係嘛？第一就劉明偉叫人愛國，自己暗地裏揸英國 passport， 仲要喺 其實你只要認我係有英國 passport， 因為當時。我父母安排個 passport 俾我， 係啊， 而我覺得呢個 passport 對我做生意去全世界各地好方便嘅。 同埋仲要佢仲要講咗一樣嘢係得人驚嘅。哦，嗰、那個 passport 咧係方便我去旅遊。 唔係，即係 please， 即係你荒謬在咩咧？就係話個個都諗住講一啲 PR talk 出嚟，就可以耍走人。但係而家呢個時代係冇可能耍走人嘅。結果咧就係咧呢個又變成係一個即係謊言。然後你揾一個咁嘅人去做青少年工作，揾一個已經覺得人哋覺得佢係講大話嘅人。跟住佢裏面數好多嘅嘢都係一樣，其實就係口講一套，事實上做一套。虛偽就係咩意思咧？身體係最誠實嘅。你把口講話，我好尊重新聞自由，但實際上你就走出去孖呢個一周刊去搜資料你個女，係咪？你把口講就係佢冇意圖闖入呢個北面呢個禁區，但實際上咧就係人哋個報告就寫緊佢 run。就走去嗰度。 就算你撇開用翻頭先你所講嘅，你話我好尊重新聞自由，但係調翻轉咧，政府就帶頭唔俾網媒，即係你仍然係停留緊喺一個喂大佬恐龍時代咩？唔該你啦，個個而家都係喺個網上面睇新聞㗎啦，你就係抗拒喎，你話喂你唔係紙媒喎，所以就冇得入嚟。嗱，你完全咧冇辦法去解釋得到，其實你哋個所作所為。但係調翻轉咧，你就把口咧就喺度講話，我其實好尊重新聞自由㗎。如果咧嚇冇新聞自由咧，香港就冇咗個基石啦。咁喂老友唔係話。OK， 邊個有邊個今日仲有即係呢個膽量，真係講話喂？如果唔係有呢、這個即係媒體啊，不斷去將啲消息發放，個城市係可以轉得咁快咩？可以咁快咁即係進步得咁緊要咩？你諗下，互聯網整整係改變咗整個世界，係咪？你點可能今日政府仍然用緊呢一套？重要你調翻轉你就話我哋好尊重新聞自由，不過你唔準嚟，我哋開記招你唔準嚟。 互聯網改變咗個世界，但係冇辦法改變佢個腦袋，因為佢個腦袋其實係石頭做嘅，其實係咁。而一個石頭腦袋嘅人咧，所以我就話今時今日，無論你做 PR 做乜嘢都好，言行一致呢、這個係最緊要。 同埋一個公眾人物，你就唔好再喺度講，你就話咧，其實咧佢今日就係一個即係明明你哋呢個家庭已經係公眾家庭啦，第一家庭啦。但係調翻轉咧，你就會話自己個女咧啊，其實佢只不過個學生喺嗰度讀書。OK，thank you。OK， 即係呢啲叫做詭辯、狡辯嘅嘢咧，而家越嚟越容易俾人踢爆嘅。 係 個原因就係咩咧？當你言行不一致，以往你可以通過咩咧？就係我哋所講嘅飯局黨啊，同啲報館嘅老細食飯啦，控制住個 damage control。 嗯， 但係而家。你言行不一致的嘢能夠傳千里咧，嗰啲只係一個普通的網民，或者喺一個網絡圈子裏邊嘅一啲意見領袖，而呢啲網絡圈子嘅意見領袖，其實唔係喺明報副刊裏邊寫稿嗰啲人，而呢啲意見領袖嘅影響係遠遠大過好依戀明報嘅招牌，死都唔肯走，繼續要留喺度 發光發熱嗰啲人，嗰啲人其實係另外一種更虛偽，係更虛偽，而佢哋將會慢慢俾啲互聯網嘅意見領袖所取代。 嗯， 肯定嘅，我覺得你再黐喺明報嗰度，只會越嚟越自己發出異味，因為份報紙越嚟越左，越嚟越紅，直至有日馬雲收購，你走唔走啊？你唔走，跟住再到馬雲話要六四唔可以做呢個新聞嘅主題，試過啦，鍾天祥咪要停機印咯。不准那個六四新聞而改造馬雲去資助那些年輕人創業、當然就走了數、問題就是你見到這樣的事是每一天在你面前發生， 大家還以為 而是繼續自我催眠， 還要在這裡說明報是其中一個堡壘，什麼堡壘保誰、okay? 最慘就是這樣，最終就是你不知不覺間自己成為一個助紂為虐的工具，大家想回頭最後過些什麼， 沒錯沒 錯，他是用什麼招牌去做這些 事，還有你 幫到梁振英的民望， 你只要想想如果當日劉俊濤被斬事件，這份報紙其中那些員工他們不是那麼軟弱，喂，這件事這麼嚴重，你覺得會不會引起今次這個姜國元事件呢？如果當日喂你們堅持明報，你一定要追查下去，一定要將件事跟進，喂，現在說斬到找到個刀手的了，件事完了，判了出來了，沒事 了，事大家都不知 道，大家就不去追查了， 大家都不知道，如果為什麼明報自己不追查， 為什麼作為在裡面的人你不咬住這一點呢？為什麼你仍然堅持啊？我經常看你說什麼，我要守住什麼， 守住新聞專業， 不是他們說什麼不知道什麼的，有一個蛤緊守崗位，是沒錯，或者經常緊守崗位，我現在不是叫你走啊，我叫你走出個 building 啊，大家 OK， 我就坐在外面靜坐 OK， 你直至管理層跟我們交代這件事喂究竟姜國元是怎樣，如果不是我告訴你很快就會有下一次，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他是利用知識分子這個招牌去做緊一啲好 dirty 嘅政治工作， 好簡單啊！喂，你余若薇一陣間又翻翻去寫，你一陣間陳識又翻翻去寫， 如果 冇嘢啦， 明報唔係打住知識分子嘅招牌，當日梁振英喺嗰個明報嘅筆陣裏邊，點可能攞到咁多民望？點可能明報查一個唔查一個，放生梁振英、懟死梁唐英年呢樣嘢，係能夠幫最終？其實你問我最關鍵幫。梁振英攞到民望，攞到特首呢個位，企曬明報。而明報用緊嘅資源係咩資源呢？唔係印報紙嘅資源，係用緊呢啲所謂知識分子，將佢哋自己嘅名望 壓上去嘛，當然啦。 而佢哋後面操作嘅人就用緊明報呢樣嘢，所以你話呢個炮台係一個堡壘，但你要問下呢個堡壘嗰支槍、嗰支大炮，其實係對住邊個 咧？ 呢個我覺得先就係最關鍵。 冇錯。好啦，咁今個星期嘅關公災難就到呢個時間啦。咁 下個禮拜啊，再做翻嚟啦。 再做翻嚟噶啦。OK，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將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近年香港嘅公關災難可謂經常出現，由政府去到大型企業，甚至去到政黨，佢哋喺處理危機時候經常損手爛腳，甚至成為市民嘅笑柄。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打搞關公，是不是因為他們想東西想不通？那為什麼他們想東西想不通，會不會是頭有個洞呢？ 逢星期三晚九點到十點，我邝明孫， 我聂德宝。